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 系，多谢。 咁呢个美国政府咧就已经咧系全面觉醒，就宣布咧吓严禁啊吓中国嘅留学生咧走入嚟美国咧，系借留学为名吓做间谍为实咧，系偷取啊美国嘅高科技。嗱，咁而家美国国务院啊嗰个发言人咧布鲁斯咧系正式咧向全球啊。是说明这一点。另外呢，卢比奥已经做嘢呢限制啊部分中国留学生来美国读关键科目啊的留学签证，咁连同中国香港。嗱，咁呢个问题呢，虽然呢美国而家先至啊知道衰啦，知道蠢啦，是吧，因为呢个由克林顿开始啊，美国呢就相信同中国呢是叫做交往 engagement， 就希望呢是中国呢是可以成为一个中产阶级啦。同埋逐漸咧，啲中國誒嗰啲三千年嘅文明啊，係可以令到佢透過同美國啊嘅交往啊，同西方嘅貿易啊，係令到佢呢個國家咧係發現啊重視人權啊，開放俾啲人民自由啊咁樣。但係美國人咧嚇，同埋歐洲咧天真嘅地方咧，佢係對中國嘅民族性完全唔了解。中國人有兩餐飽飯食就得啦。啊！佢哋嘅成语叫民以食为天，唔系民以自由为天，唔系民以民主为天。吓，只要俾饱饭食，中国人绝大多数系唔介意冇自由嘅。啊，咁只要咧，即系你有足够嘅钱，啊，可以买部法拉利，啊，可以买喺呢个北京咧，啊，买两个四合院同埋豪宅，然后啲中国人咧下一步咧就系谂吓，我想唔想享受自由咧？想。只不过唔会喺本国嗰度争取，因为如果我喺本国嗰度争取咧，系我会全家冇命。所以咧，佢哋将第二步享受民主同埋自由咧，就由透过仔女系送去英国同埋美国嗰度读书，然后将财产咧系转移去美国嗰度咧系买房地产，然后一家人咧系攞到绿卡之后，再翻嚟中国咧系舐埋取之不尽啊！嘅金錢嘅籌報，即係呢個係一個民族性嚟噶嘛，係一個 DNA 嚟噶嘛。我哋幾十年啦，我喺香港個電台啊、光明頂啊、而家風雲谷啊專欄，其實不斷都申述咗呢一點。呢個係冇得勉強嘅，你唔可以咧假設咧中國人個個好似你美國啊200多年前嘅白種人一樣，唔可以咧你假設咧美國好似法國人啊喺法國大革命嗰陣時要求爭取。平等、人權、博愛是不會的，中國人是不會想著是全個國家，我有了自由之後，我有了綠卡之後，我希望將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移植來中國，等到大家都不用逃亡，日後在中國建立一個安居樂業，和不需要恐懼半夜三更被人敲門因為言論而拘捕那個自由是不可能的。即正如香港而已，支聯會在三四十年前就叫叫民主建設中國，這些是一廂情願的書生幻想，你不可能你可以民主建設中國。香港呢之所以你享受到好大程度的自由和收尾民主呢，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英国的殖民地管治。英国殖民地管治一旦消失，你一旦回归你的母体，你的民主自由必须呢是吸索返入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同埋特别是近七十年的共产党统治机器里面。所以呢，一切书生啊，嗰啲知识分子的研究啊、幻想啊，都是两个字叫虚妄。咁美国人呢，佢因为好善良啦，你可以讲话好天真啦，亦都可以讲话佢将心比己啦，佢以为世界上所有肤色嘅种族都系平等㗎啦，要求嘅嘢都系一样㗎啦，冇理由啊。喂，我要自由，咁唔通啲中国人可以唔要自由一世做奴隶咩？呢样咧就系佢哋嘅嗰个思想误区啊！呢个亦都系中国人嘅优势。 如果中国人要自由啊，系要人权啊，富士康啊，点会开咁耐啊？一早啊，嗰啲工人作反啦、啊，就系佢唔佢宁愿啊系十三年跳，个个搞唔掂，走去跳楼死啊，佢都唔喺富士康里边组织一个叫富士康中国血汗工厂嘅工会，然后向郭台铭嗰度咧系要求加薪噶嘛？唔会噶嘛，佢喺里边唔会串联噶嘛，啊唔会有一个李卓人或者长毛啊。喺度车车下衣啊，装装冚下嗰啲晶片啊，喂，点解咁唔掂嘅咧？点解郭台铭啊会剥削我哋千万身家，而我哋啊系会得嗰两千蚊一个月咧？啊，佢哋唔会谂嘢，佢哋对手好发达，但系绝大多数里边啊，即系里边个头里边咧系好都好，我可以讲话咧喺呢个高层次嘅思维同埋咧，即系追求咧系退化嘅，所以叫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吓揸住个手提电话咧，绝大多数嘅中国人唔系上网去听莫扎特，唔系上网去欣赏马勒嘅第八交响曲，唔系上网咧去睇《红楼梦》，而系揸住个手提电话对住啲食物嘈嘈嘈嘈嘈，系打卡啊嘛。嗱、这个、呢个咧就唔系中国人嘅错，而系美国情报局同埋美国同中国人交往咁多年啦，吓佢哋嘅无知咯。咁而家你知衰啦。一觉醒来啦，嗱，我话俾你听，点解啊？你要禁止中国人走嚟美国系偷窃吓，或者叫套取你美国最新嘅技术系冇可能咧？嗱，当然有啲知识分子啊，英国佢譬如经济学人，佢话系唔得嘅吓，你唔系打压系冇用嘅吓，你唯一咧就系美国咧系继续创新，继续超前。嗱，经济学人亦系戆居吓，你打压冇用 ，OK？ 佢话啊，继续你要。你不如同中國繼續開往，繼續做貿易，你不斷超前咪得咯？但你不斷超前，佢不斷偷竊啊嘛，係嘛？呢個問題解決唔到噶嘛，係嘛？即係話，如果香港首富啊李嘉誠 ，OK， 屋企咧就有十億現金，係嘛？啊，嗰道門咧，佢就夜晚黑咧冇鎖到，於是晚晚嗰啲佢都有賊走入嚟啊，係同佢搬錢啊！朝朝起身，我十億點解又唔見咗兩億嘅咧？得八亿系嘛？但系咧，佢每一日啊个收入啊、电费啊、百佳啊咁样，佢迅速会将个两亿填补。咁啊，第二日佢瞓觉翻嚟又唔见咗几亿。点解？原来嗰道门咧系锁唔到嘅，晚晚入嚟偷有人入嚟偷嘢。OK， 咁然后佢就喺报警，差人就话：，李生系嘛？报警系冇用嘅。咁我点啊？我锁道门，锁门都唔好啊，锁门都冇用噶。你唯一咧保障你自己咧，你系赚更多更多嘅钱。咁即系话，我就算喺全世界或者全香港，我不断有钱赚，但系我闩唔到道门，不断入嚟偷我嘅钱。啊，经济学人嘅理论就系，你想防止啲贼喺入喺门嗰度开门入嚟偷窃系冇可能嘅。你唔好锁，只要你不断揾得更多更多更多就得啦。嗱，呢就係英國經濟學人嘅 economist 嗰只邏輯， 你我都好熟悉噶啦。呢啲經濟學人左膠左癌嘅思想咧， 左得咁緊要， 嗱呢啲同加拿大啊嗰啲零元購啊，美國嗰啲加州嘅零元購，或者嗰啲毒品嘅注射安全屋啊，佢個理念係一樣，即係話咧。佢哋吸毒咧，你唔能夠拉佢，或者係制裁佢，或者係甚至呢個判佢哋死刑嘅，因為咁樣係唔人道。你唔能夠咁樣禁止嘅時候咧，你唯有規管佢，就係俾間安全屋佢哋注射毒品，跟住咧提供醫生護士。萬一佢咧突然間呢個抽筋嘅時候咧，你可以急救佢，咁咧仲可以咧控制到佢哋。呢啲係佢哋啲典型嘅左膠思想。咁呢部分咧，我哋都講到好多噶啦。但我想回应少少啫，就係你头先提及呢中国人嗰个奴性，或者佢哋唔需要民主。呢个喺我大学嘅时代呢，我哋喺好多嘅 tutorial 呢都讨论过，好有趣嘅呢几十年嘅话题。不过我其中一个角度呢就攞出嚟讨论嘅，可以就係其实我哋睇返美国嘅建国嘅历史。嗱，佢有多民族嘅国家大家都知道啦，但係好多都係移民啦。移民系来自咩呢？早期其實是來自英國，英國的清教徒大家都知道在 New England 登陸和建立他們的即殖民地，那些人是清教徒，因為他們受到宗教的迫害，或者他們調轉，他們希望可以來到一個自由的地方建立他們新的家園，他們的思想可以自由， 跟住落去咧，其實全歐洲好多嘅地方咧都有類似嘅情況，包括啊愛爾蘭嘅天主教徒啦，因為大家都知道英國嘅新舊教發生咗戰爭，亦都殺咗好多人啦。咁佢哋嘅天主教徒亦都希望喺一個新嘅土地上面建立佢哋嘅家園啦。跟住陸陸續續包括埋日耳曼嘅一啲王國啦，巴伐利亞嗰啲啊又係新教徒嚟嘅，因為咧馬丁路德就喺嗰度附近咧就發起呢個宗教改革，咁裏邊咧。三十年戰爭之下咧，亦都有好多嘅人咧，就希望咧逃離呢個咁嘅宗教戰爭嘅地方，就好多嘅德國人啊、北歐人啊啲新教徒咧就去咗美國。嗱，點解講咁多呢？因為人哋嗰個國家嘅建立嘅時候，個初心就係追求呢個自由，思想嘅自由，唔係食物嘅自由啊，唔係話好似陶生你話食食食食食，我要嚟到呢度咧，我要食牛扒食薯仔，食食食食，唔系， 冇错。 佢哋要求嘅精神，精神系宗教，宗教系佢哋嘅价值观。 冇错，冇错。 好啦，中国人，我咁讲，佢哋去美国嘅，除咗俾人卖猪仔之外，大部分都系金山做咩啊？掘金啊嘛， 系啊系， 发财啊嘛，或者系叫搵食啊嘛， 唔系冇得食，唔系冇得食。嗰啲台山啊，嗰阵时卖猪仔，唔通台山冇得食咩？系鱼米之乡嚟噶嘛。 话 台山顺德啊，唔通饥荒咩？饿死人咩？饿死人嗰啲系北方流黄河流域啫嘛，系嘛？ 系啊，嗱，嗰个叫淘金热啦，大家都知道啦。去旧金山啊，就系掘金啊嘛，发达啊嘛，同埋咧有啲真系穷乡僻壤冇饭开啦，咁就过去咧，希望谋生嘅，带埋啲仔女过去将来。嗱，中国人大部分我唔敢讲 100% 系，可能有其中 0.1% 佢 真系向往 自由。 佢唔系追求思想自由， 去美洲唔系话因为喺台山被军阀统治吓，或者吓嗰啲猪仔想喺台山咧系办一份报纸，系宣扬啊台山人权或者建立台山共和国，而去美国系被打压，而去被美国去美国嘅。 系啊，或者因为我想我自由地去翻教会。我可以咧呢个选择信奉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唔系。 佢哋中國人嘅豬仔，或者係佢哋去謀生，佢哋去淘金，佢哋起鐵路，全部係為兩餐。 冇錯。 嗱，呢個口腔期嘅嗱冇對錯㗎，呢個唔係批判啊，但係個初心同埋好多大部分嘅歐洲嘅移民咧係有分別。當然歐洲譬如意大利有啲移民，愛爾蘭嘅移民都係因為饑荒啊。佢哋家乡啊有收获唔丰富啊，佢哋考虑过去，但系人哋嗰、那个即系大部分啊个原始嗰个系因为追求思想价值观嘅自由， 同埋罗马天主教同埋宗教改革之后啊嗰、那个信仰嘅冲突 系 就系咁简单。就算呢个意大利啊、波兰嘅移民啊选择去呢个美国咧，除咗揾工做之外咧，都系罗马天主教啊嗰个压抑，同埋当然美国系好有好多工做。同埋咧，就二十世紀初佢宣揚呢個叫美國夢 （American Dream）。美國夢唔係話你嚟到咧係有得食食食食食，揾到好多好多錢。呢個咧固然重要，係咧你認同美國嘅核心價值觀，就係人生而平等，就係咧你可以揸住把槍去防衞你嘅私有財產，同埋你可以選出你嘅代表係進入州政府同埋進入聯邦。呢個咧係用大腦。是人的精神啊，系个欲望，而不是口腔肠胃的欲望。 系， 所以你点解系冇办法啊？系永远冇办法防止啊！系你的技术，你每发明新一代，中国啊最多落后你两三年，必定啊系各种情报套水或者偷窃咧。嗱，我哋先讲啊，系最容易辨识的一层，就有一只最大的内鬼。而家你 Donald Trump 同埋拜登唔系唔知噶啦。就是来自台南的黄仁勋，系嘛？呢个黄仁勋咧，我哋一早都知咧，就系研究佢卖相咧，系古古惑惑，绝对唔系老实人嚟嘅。咁亦都好难怪佢，佢同时一个好成功嘅商人。商人咧系为追求最大嘅利润，呢个唔知系黄仁勋啦 ，Google 啊、Facebook 啊、麦当劳啊、Walmart 啊，吓你把打入呢个中国市场，可口可乐啊，你都系为咗追求利润。咁啊，点解啊？吓呢个黄仁勋你系养唔熟咧？是好简单，因为呢佢而家每年呢佢嗰个辉达呢係制造呢係600万粒晶片。好简单，你禁止佢个晶片呢係俾进入中国市场。但你冇可能係就算黄仁勋都冇可能呢係確保每一粒晶片呢佢个 end user, 佢唔 end up 喺中国领土。 就是这么简单啫，是不是？我在英国如果出版一本书，这本书呢当然是党名版权所有，但你绝对没办法禁止是这本书的 photocopy 的影印本呢是有一天是出现在非洲的马拉维那个森林里面，一间用那些木板啊和竹棚啊搭成的中学，是没可能的事。版权所有是啊，讲到明啊，边个盗印呢是一定是送官救治，但是是封禁不到的。这个在2022年呢的10月呢，美国的拜登政府，记住是拜登啊，不是很多人所仇恨的 Donald Trump， 已经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售啊这些这样的晶片的了。就是主要啊 ,AI 处理器啊的运算能力，即是晶片处理资料的速度和记忆体的宽频。频宽就是资料在处理器和记忆体间传输的速度。这两样是最关键的技术，就是拜登是禁止，是吧？咁辉达咧，佢应对方式咧就系佢另外咧系推出嘅叫做 H8800， 就系专门为中国设计。佢取巧啱啱系低过拜登政府所设嘅限制门槛嘅晶片。好啦，咁拜登睇到咧就唔系好满意，一年之后再次收紧呢个标准，不分记忆频宽，全面禁止任何运算能力过强嘅晶片输往中国。咁辉达见到咁咧，你有张良计又，我有过长梯，佢又整咗一只叫 H20 啊 ，H20 嘅晶片咧，又系为中国度身订造。好啦，咁即系话，但系辉达咧本身系一个发明晶片嘅人，同埋佢个 team 嘅人。啊，你拜登唔系，你揿下制啲老人痴呆，跟住落台，就然后咧到 Donald Trump 上台。嗱，即使系咁，受到限制嘅辉达晶片仍然不断流入中国嘅 AI 开发者手中。点解？因为一条绕过美国任何制裁的地下灰色供应通道咧，系承认有啲客户就租用啊海外资料中心嘅使用权。中国咧嘅客户，譬如话其他嗰啲，譬如华为啊，我唔需要直接问你辉达攞货，就咧租用海外资料中心。另外咧就透过游走灰色地带嘅中介商购买晶片，中介商系唔止一个，可以咧系四五个。香港的江湖界，如果咧你要寻仇，你要斩人，是不需要啊嗰个阿公直接咧系用佢个单位派人去斩，佢只要透过俾钱香港的中介，例如南亚裔，就例如咧重庆大厦南亚裔的人士咧系再转介俾一个重庆大厦吓嘅来自非洲索马里啊嘅一班人，我跳十条线。你永远拉唔到边个系出钱系话要斩你嗰个人，全世界都拉唔到，系嘛？嗰个难民最尾嗰个就喐你手嗰个，我今晚买定张飞，10点钟你咧就即刻上飞机就离开，8点钟斩人，即刻咧有架车我哋接应，呢个系第八手，系去呢掩护第九手，系咪？嗱，你喺个陆羽茶室啊，大概20年前咪有单枪杀案， 系啊。好离谱嗰单嘢， 啊咪一个叫阿勇啊嘅中国退伍解放军嘅系嘛，咪被一个江湖人士啊就姓杨啊杨家安啊呢个咧系前亚视啊嘅演员啊就收买咧系佢喺呢个陆羽茶室咧系枪杀一个叫雪嘉林啊嘅中国大陆嘅深圳里边嘅高尔夫球场老板嘅系嘛，系咪嘛？啊，嗰、那个幕后啊，系你系捉唔到噶嘛，只系最多系拉到嗰个阿勇，勇哥，因为佢傻啊嘛，系嘛？佢喐咗手之后唔系即刻走啊嘛，啊唔知拖咗一两日啊，同埋嗰张船飞啊咁啊，俾人哋追到啊嘛。你而家你转搭多3-4条线咧，就拉唔到啦。呢、这个亦都系一样。嗱，而家辉达啊，点解你捉佢唔到咧？因为个市场永远系一个诱惑。其中一个中介站是哪里呢？就是马来西亚南部的柔佛州。你以为是转新加坡？不是啊。你转新加坡得，新加坡买了之后即刻转给柔佛。柔佛在马拉以向是出产棕榈油是文明。但现在已经变身成为数据资料中心。由于柔佛提供的电力是很便宜，所以呢 佢申请做呢个数据中心咧，系可以储藏啊第二、三、四手转过嚟嘅晶片啊，系可以咧摆喺个洞房里边。嗱，而家咧美国大型云端服务商包括呢个亚马逊、Google、微软、甲骨文等，已经喺尤佛咧系设立咗据点，系嘛？咁佢个尤佛州呢个咧数据资料中心总容量啊，由2027年嘅十兆瓦已经成长到扩大到2024年嘅1500兆瓦以上。嗱，中国咧就可以透过新加坡，然后咧由新加坡再卖俾尤佛，字节跳动呢啲大型嘅中国企业就已经喺尤佛咧系租用咗数据中心，租用马来西亚嘅云端资源 iCloud。就可以利用到无法直接入口到中国的晶片。到2027年，马拉的尤佛将近一半的数据容量将会纳入与辉达晶片等同级的 AI 处理器。他们口口声声说坚持遵守美国出口规范，是吧？但是实际上要绕过中美国出口规范呢是绝不困难，只要中国公司呢是设立本地的子公司，即可以呢是使用到受限制的晶片。嗱，这个呢就是透过新加坡买，新加坡你不可以不买啊。新加坡呢是转在那里呢有间公司再转两转就经尤佛那里呢洗一洗白，由尤佛那里呢就已经入中国。转多一层啫，是吧，你就已经冇计啦。是吧，咁所以呢就贸易流动的数据呢你是捉不到的，那条路径呢是很灵活的。 陶生，这些呢我们都知道是公开的秘密了，我的角度反而是这样看，本来这些白手套转口的钱呢应该是香港赚的，现在最惨是这些水呢不紧要，始终百川归海，最后都会回到中国大陆的了，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帮他做白手套。但是本来是香港入的货转运给香中国大陆呢 是。 结果是益了新加坡，你明白我的角度啊。 同埋马来。 是啊，本来这些生意是香港做的嘛，以往。 因为你自己生得蠢的嘛。 真的蠢。 新加坡同埋马来游佛从来没有说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嘛。 是啊。 在那里他没有实行啊。这个马拉版同埋新加坡版的中国国安法啊嘛。你有啊嘛， 人哋冇日日喺度闹美国，同埋咧喺度 冇嗤之以鼻啊嘛，冇强烈谴责啊嘛。 人哋叫做呢啲叫咩？静静鸡赢啊，啊唔出声啊，闷声发大财啊。马来西亚同新加坡就系咁样啦， 就系咯，人蠢咧就真系冇样， 真系惨啊！香港，唉， 我唔好讲啊，边个惨系嘛？就系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呢个两个地方嘅智商正常啫。佢哋呢两个地方生出嚟唔系人头猪脑，系咁多简单啫。只不过咧，美国都向新加坡咧，系识得向新加坡施压，系嘛？新加坡咧曾经拘捕咗三个男子，指控佢哋非法贩卖价值3.9亿美元含辉达晶片嘅伺服器 server。佢话咧呢啲伺服器咧先运嚟新加坡企业，再转口去马来西亚，最终销往何处？唔使讲，就梗系。另外一个远东的大国啦，系嘛？因为呢啲高需求啊嘅晶片嘅中介转让三四层咧，就系一个咧全球非常之吸引嘅金矿市场。赔钱嘅生意冇人做，杀头嘅生意有人做。呢啲好似咧贩卖人口同埋贩卖毒品，所以咧晶片已经成为毒品化。就系咧，如果你美国啊系禁到晶片入中国，你同样亦都可以禁到芬太尼。可卡因同埋白粉进入美国，点解你禁唔到？因为佢有中介 ，OK 吓，佢经过厄瓜多尔啊、墨西哥啊、北边仲有美加嗰条长嘅边境，你点禁啫？系嘛？所以2024年美国将几间印度公司就仲嗰条路喺印度啊，列入制裁名单，就系咧嗰印度嘅企业咧，另外嗰条路就将呢啲禁制嘅晶片咧就转运去俄罗斯吓，印度嗰度帮俄罗斯运货。其中包括总部设在孟买的一间药厂叫做 Srila Life Sciences。这个药厂是2024年对俄罗斯出口了价值3.2亿美元的科技产品。其中很多是含有辉达晶片的伺服器。就是这样。是吧，你要全面验证最终的用户在哪里是绝无可能。中国我在那头生产芬太尼的用料，然后呢经过南美洲加工 你问习近平都唔知道啊，系每十克每十毫克嘅分肽嚟嘅，最终喺边个城市啊，系边只丧尸啊，系攞嚟索啦。我中国都唔知啦，何况系美国系咪啊？贩卖人口一样啊！吓，我喺非洲拐带咗个九岁细路女啊，交货嗰个龟婆啊，都唔知道呢个细路女最终落在何方噶啦。系咪嗰啲卡车转呢个森林啊，经鳄鱼潭啊，系咪转几廿个口站口啊，去到沙地阿拉伯，关我鬼事咩？系咪嗰啲拐子婆啊，系唔会理噶嘛？呢个好简单嘅道理。你辉达一有，中国即系有，何况里面仲有人。OK， 辉达里面你除非严限佢行一个咧叫种族主义嘅雇佣啊嘅方针，就系唔俾雇佣啊啊呢个咧中国人。系嘛？嗱，举个例，啊，辉达里边咧，就有一个叫张建忠，一个咧系中国嘅科技专家，啊，佢咧系辉达嘅前员工，系曾经咧系被黄仁勋系非常之重视，就有如咧，我哋李嘉诚先生咧系非常之重视霍建宁一样，啊，咁呢个张建忠咧，个背景咧，佢亦都冇守秘密，系南京理工大学硕士。先后做过惠普同埋咧 Dell 嘅总经理，嗱人哋辉达请佢咧，就你做你前边个 LinkedIn 嗰个履历咧，原来做过呢啲咧西方大企业嘅，我咪请咯。然后辉达咧就派佢做中国区总经理同埋全球副总裁，长达15年。OK， 呢个张建忠咧，吓佢为辉达咧最大嘅贡献就系帮辉达咧系建立中国市场，系令到辉达啊嗰个嗰、那个全球啊，嗰、那个中国市场嘅占有率咧，由唔够50%咧，飙升到咧80%。咁啊，因为张建忠呢个大功臣咧，就令到中国市场成为辉达全球最重要嘅市场，直到咧呢个拜登出手喝停为止。 嗯， 啊，另外咧就系张建忠咧喺2020年喺帮黄仁勋打工15年之后，突然间离职。就在北京创办了一间公司叫摩尔线程，啊，线咧就是 online 个线，程咧就是前程万里的程，啊，就成为一间做 GPU 图形处理器的中国 IC 设计企业，就同黄仁勋打对台，即是好像当年周文怀带住啲合约离开邵氏，另立家和，咁你可以点？嗰陣時佢帶走曬啊，邵氏簽嘅嗰幾位打仔明星嗰啲合同啊，包括黃宇啊，你搞到邵逸夫先生嚇告佢咧侵犯版權，結果高等法院都冇符，要告到去英國倫敦枢密院，就即係話你美國永遠防止唔到周文懷係嘛脱離邵氏係另立家和，輝達亦都係一樣係嘛？辉达当然收尾闹呢个张建忠啦，啲中国人果然系养唔熟啦，系嘛？话佢系叛徒啦，话佢系癫噶啦，但系睬你都傻。张建忠已经笑笑口，学无前后，达者为先。吓就2020年咧，摩尔线程咧系正式咧系成立，从此改变咗 GPU 行业乃至 AI 晶片啊嘅世界格局。所以点解啊？系你有 ChatGPT， 然后中国即刻有 DeepSeek 咧？个道理咪又系一样咯，系嘛？ 啊，其实 佢设立咗呢间中国公司，100日之内就已经筹募到资金几十亿嘅人民币，然后中国政府大为欣赏，好嘢！然后佢再透过佢喺呢个辉达啊捞咁耐嘅人脉，就组建咗一支有辉达、Intel、AMD、微软等背景嘅全球顶尖啊嘅 GPU 团队，就系咁简单。咁你辉达可以点呢？黄仁勋就着件皮褛，喂，对唔住，我都唔想喎，系咪？ 嗱，我哋不妨咧睇翻咧辉达咧最新一季嘅财务报表。咁啊，佢话咧啊，受惠于呢、這个嗰、那个资料中心嘅业务，包括晶片嘅销售咧大幅增长。今年第一季咧就个营业额系450亿美元，即系如果折算咧，即系3000几亿港元啊，呢、這个系好大嘅数目啊。咁股价咧就即刻升咗5%啦。咁但係呢阿黄仁勋就话其实本来呢呢、這个营业额仲可以增加80亿美元，即係话大约仲可以增加20几%嘅。咁啊点解呢？原来就係因为呢美国限制咗头先你讲嘅 H20 专为中国 度身订造的晶片的出口。因为在四月中呢，美国政府就宣布如果要出口这只 H20 的晶片呢，就要拿得出口许可。于是乎呢，黄仁勋呢，这只 H20 的晶片原本是大规模制造给中国，想着规避那个限制的。现在就砸晒货，一砸货呢，原来呢那个里面呢就有成几十亿的美元的货呢就在个仓库里面。如果不是啊，那个毛利啊仲会多成20几亿美元。咁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呢，黄仁勋喺个财务会议上面就同呢个记者讲，其实中国市场呢嗰、那个500亿美元嘅 AI 晶片基本上啊而家就关闭咗，留意系500亿美元嘅数目啊。对于成个辉达嘅营业额嚟讲，如果从返个数字嚟讲系占成四分一嘅，差唔多四分一。咁所以黄仁勋点会唔要中国嘅市场啊，呢个系对于佢哋嘅增长同埋竞争，同譬如同 AMD 啊呢啲 Intel 嘅竞争呢，系一个好重要嘅市场嚟嘅。所以佢点解多番规避同埋将嗰啲晶片降 grade 嚟去迁就中国嘅市场呢，就系咁解。咁而嚟緊呢，即系譬如话仲有一啲冇咁重要啊，譬如游戏部门啊，生产晶片，譬如 话 任天堂啊 ,Switch 2啊呢类嘅处理器啊，甚至嗰啲机械人啊，汽车嗰啲晶片呢，比较冇咁高科技，牵涉到国防嘅嗰个销售呢，都系达到呢6亿美元。呢啲全部呢都系卖，好多都卖俾中国。所以即系唔系淨系 AI 晶片，我哋讲緊系最高阶，但系中间中下游嘅晶片辉达都好需要中国嘅市场。咁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呢，其实呢就佢口里面讲就话呢开拓其他嘅市场，但係而家呢黄仁勋呢就暗哑 底，有其他 牙痛咁 声。只有中 国。係呀。 只有中国。所以佢不断喺度放风，话抵制中国冇用㗎。中国而家华为呀，佢哋嗰个生产个晶片都已经追上嚟㗎啦。佢不断呢讲呢啲嘢呢，讲俾卢比奥啊、拜登啊、Donald Trump 听，因为呢啲总统啊同埋佢哋发言人唔系啲科嘛。真定假佢自己知啦。另外当然佢唔会係放弃中国市场啦。你放弃都冇用啦，因为中国已经拆得足够嘢係自己另立门户啦。啱啱啱好似摩尔线程啊，由呢个中呢个叛将啊张建宗啊係建立嘅呢间公司啦。你自己要研发一款嘅 GPU 呢係需要3年。佢呢中方呢係1年一款就得啦。2021年中国呢第一款全功能嘅 GPU 叫苏堤。即是杭州西湖的苏堤是研制成功。2022年又整了一隻第二代的 GPU 叫春晓，苏堤春晓西湖十景之一。它的功能在全方位是提升4至5倍。2023年第三代就叫曲苑登场，是具备 AI 运算的能力，就可以撑起中国自制 GPU 的半边天了。跟着还有些什么呢，这些考通识了。杭州西湖十景有呢个叫苏堤春晓，另外一个叫曲苑，又话俾你听下一代就叫咩，就叫风河啊，叫曲苑风河，南屏晚钟、柳浪文庚、平湖秋月、三潭印月，呢啲西湖十景啊，好嘢，改呢啲名咧真系有诗意。证明咧中国咧个文化有所提升，唔系咧系仲系叫咩一号楼啊、二号楼啊、上海第一女中啊、第二女中啊。有个名啊嘛，呢啲咪够诗意咯，咁啊吹咩，系嘛？咁啊凭藉呢个 GPU 多重功能咧，佢一路搞游戏卡，就咧系卖俾咧呢个咧低端呢啲咧咁啊僆仔嘅市场，一路咧佢就开发 AI 晶片就卖俾大企业，系嘛？咁又不断更新185款游戏咧喺晒佢手上，咁然后咧就统治埋啊！你全世界包括美国、欧洲嗰啲僆仔躺平啊，因为玩游戏机，你点封锁呢？美国跟住即刻捉贼咁样去捉，将呢个摩尔线程咧系被美国商务部列为实体清单，就下令台积电不能够为呢间中国公司做代工，将呢间咧公司打入咧系黑暗地狱，谣言四起，个个以为佢玩完。点知张建宗发出千字文公开信稳定军心，他说中国 GPU 是不会死的，我们的前景有如星辰大海，由始至终就打造中国最好的全功能的 GPU。 太迟了，是吗？你美国佬天真啊， 吓、啊、呢、這个错咧就喺啊呢个克林顿同埋贝里亚嗰度啊，因为你 assume 中国人啊系会同你美国同埋欧洲过去200年行嘅同一条路啊，系咪？当然啊，另一个大错就系美国总统杜鲁门啊，同埋国务卿马歇尔啊，喺1948年啊。蒋介石、宋美龄不断警告你唔好放弃国民党喺大陆嗰个市场嗰个统治啊！一旦俾共产党占据咧，你会死无葬身之地啊！嗰阵时杜鲁门同埋马歇尔系唔信蒋介石，嗰阵时美国大学嘅知识界将蒋介石当做东方嘅墨索里尼，佢哋对毛泽东延安话一旦夺取政权会实行民主。会解放农民土地改革，佢哋信以为真啊。于是咧就切断对蒋中正啊嘅民国政府啊嗰个一切援助。于是兵败如山倒，再加埋大陆啊系有间谍布喺啊国军周围，跟住点啊？打场寒战先，教训下你美国，死几万人。跟住你麦卡锡主义喺个国会里边捉共谍，太迟啦。美国佬咧就是一代一代咧犯一啲咁愚蠢嘅错误。如果我系中共，我喺党校里边咧系不断开授课程，就系向呢啲党员咧系灌输美国佬啊嗰只天真嘅 DNA。你一定输嘅长远，你去发明啦，冇错啊！我天生系抄噶，吹咩？啊，你嗰啲荷里活电影啊，30年前你都喺深圳东门嗰度啊，系买到盗版啦。唔系中国嗰啲僆仔对于荷里活电影，对于欧洲电影会如数家珍咧？你出乜我抄乜，个 end user 一定喺我度，喺内蒙古、喺青海嗰啲农夫啊，屋企啊里边大食懒瞓喺度啊，系睇荷里活西片嗰个中国僆仔嗰度，冇得避。嗱，中国四大发明我哋都知啦，其中一样叫造纸。造纸咧系东汉时代一个叫蔡伦嘅人咧系发明嘅。发明嗰年咧系公元咧系1805年，嗰阵时系汉和帝啊做呢个咧皇帝。好啦，公元1805年发明嘅造纸，要搞到成900年之后先传到欧洲。点解要900年咧？好简单，因为佢先啊系透过海上嘅贸易咧系。卖咗俾阿拉伯佬先，咁啊阿拉伯人咧系要到公元650年啊，先喺佢哋嘅圣城麦加咧系输入中国制造嘅纸张。嗱、这个咧距离蔡伦造纸经有500年，然后迟至咧最快啊要13世纪初先至再由阿拉伯咧系传入欧洲。所以蔡伦造纸系公元100年，直至到差唔多公元1100年啊嘅后期啊。先至由欧洲咧，系透过边度啊？系透过阿拉伯佬喺地中海同西班牙人贸易，甚至系回教嘅大军攻占咗西班牙南部，统治西班牙南部长达700年啊！然后喺后期先至啊，系由西班牙传入欧洲。点解咁慢呢？系嘛？因为嗰阵时啊，阿拉伯人咧系冇呢个求知欲，佢只系向中国买造纸啫。佢覺得咧，哇，買咧呢啲好好用，但係直到咧係公元700年咧，佢先至啊，阿拉伯佬先至學識蔡倫所發明嘅造紙技術，然後佢又開始做。咁嗰陣時咧，中國啊，公元700年已經係唐朝嚇，改朝換代，佢唔會走去啊，係對阿拉伯啊係禁止一個叫造紙技術啊個出口令。嗱、啊，呢個咧係1000多年前嘅人類交通史帶嚟嘅科技普及。个速度而家唔系咁嘅世界，你有之后2个月大陆就有，尤其是晶片咧好细粒。嗱，你话中国嗰个 C919 啊，呢个所谓嘅大飞机里边嘅 engine， 而家美国都系咧禁止向中国输出，一部引擎咧就好大嚿，系嘛？去捉呢啲咧系容易，但系晶片咁细粒，一年出600万，我里边咧系有100万透过3-4个中介商俾中国。你点防呢？不可能的事，是不 是？唉，这个情况呢，其实跟在中国大陆现在的电能车的市场呢是一模一样的。 不過當然啦，嗰個科技技術咧就冇晶片咁高啦。譬如話小米嗰架 SU7， 其實已經係同保時捷嘅電能車咧係差唔多，係霎眼望咧係一樣。咁而但係裏邊嘅餡啊，或者係佢嘅成本當然就低好多啦。但係中國人唔介意啊嘛，最慘係啊，因為樂於享受呢種咧剽竊嘅形象啦， 樂趣冇形象啊。系啦，形象唔紧要。 系啊，完全唔介意嘅，即系因为佢，因为我嗱，如果正常嘅，譬如话美国嘅厂商或者系欧美嘅厂商，我当你系Audi 啊、保时捷啊或者系宝马，佢哋有翻佢嘅企业嘅 integrity 又好，或者系佢哋嘅形象或者坚持。 自细教嘅，自细教。 即系你唔会去觉得去抄袭人哋一个设计，即使你可以平价地制造，平价地拥有市场。是会视为一个光荣，他们会视为一个耻辱嘛，是吧？嗱，譬如意大利的一间车厂 Alfa Romeo， 爱快罗密欧，他长期都亏蚀的，如果不是被个大财团收购，他执了很多年。但是他们的车呢，意大利人的车，他的设计依然呢是有他们的坚持，同埋他们的制造呢，有部分车还是全人手制造，那条生产线逐啲工人呢慢慢逐架砌。所以为什么他的成本这么高，甚至佢里边啊某啲嘅技术咧，我认为喺一般嘅即系家用车嘅市场咧，唔需要咁刁钻啊，可以平啲。但系人哋坚持个原创，所以你见到价格 Alfa Romeo 行出街，你唔会喺中国大陆里边揾到一架一模一样或者类似嘅。嗱，个原理就系因为人哋系个坚持翻佢哋自己嘅设计，佢哋个品个你个牌子， 个牌子 要 形象 啊。你在街上面望到一架 Alfa Romeo 的车，你就会知道这架车是意大利的。这个跟意大利的民族是根本是等于等于好。举一个例子就是这样。但是你看看，比如说小米的 SU7, 很出名，很多人买说便宜。但是原型就是保时捷嘛。你怎么会做一架车是会令到人即刻联想到啊，原来这架就是德国保时捷的抄袭版。这个对于一个车厂或者一个佢个设计师嚟讲， 你抽嗰 个嚟噶嘛？ 当然系啦， 系嘛？即系你唔会开个台， 佢唔介意。 举例啊，开个台，喂，呢个台咪风云谷，全国一样嘅喎，同风云谷个版面啊， 佢叫谷风云，佢叫谷风云。 你如果你做 YouTube， 你都唔想啦。就算你要做 YouTube， 你想创造翻自己风格嘅一个台啦，你唔会睇住风云谷，喂，佢讲咩题目，你讲咩题目啊？佢哋两条友做嘅，你有两条友做啊？佢哋嗰个 cover 系咁样嘅，你又照跟。希望如木混珠，不过不紧要啊，可能这个台呢就平啲嘅，唔使钱嘅咁样 呢个就係民族性啊，係咪？因为佢唔觉得形象好重要啊，佢只要达到个目的就得啦，呢个叫不择手段只达目的。讲到形象方面，係日本，你知嗰啲洗手间嗰啲厕所係点样发明一隻叫 Total 啊，係会坐落去会暖嘅厕所板呢？呢个系专为日本大和民族啊，去厕所嘅时候坐低系而设嘅。只但系咧，你去到日本好多嗰啲城市嗰啲景点，多中国游客嗰啲，你入到去嗰啲洗手间咧，你发现佢用简体字咧系贴一张标记，就俾中国游客讲呢个厕所咧系俾你坐，唔系俾你踎嘅，唔好踎喺处。 系我见过，我见过 啦嘛。咁但系中国人仍然系踎。嗱，第一你踎咧，你会留低两个鞋印啊，黑麻麻啊，佢又唔会抹。然后走咗之后，一个日本嘅八一婆入嚟清洁嘅时候咧，佢望住呢个中国游客嘅背影咧，喺度吟吟沉沉。你踎完之后留低两个鞋印走咧，你都知道你好样衰，但系唔紧要，你已经达到咗成功排泄大便嘅目的，咁就得啦。中间踎嗰度会踎烂个厕所板啊，又或者咧， 真系冇命。 行完之后俾人清洁啊，然后搞到人哋用简体字出嚟啊，摆出嚟就系针对你呢个民族，叫你唔好踎。呢个唔重要，唔关我事，我搞掂快快手，然后出去 shopping 就得啦。嗱，呢个就系民族性咧，就系日本人、欧洲人同美国永远唔会明白，就系佢以为发财就一定立品。有了中产阶级，你一定要好像我们日本和美国教养一样，你要戒除踎厕的习惯。只但是中国两千年的农村呢，它就是做茅厕，就是踎惯的。我没有道德批判， 这个又 回去我只不过是讲实情。 我们的 节目踎呢，据说反而呢是啲医生说还好添，因为你可以令那条直肠是适当放宽，坐就不得。 啊，所以中国人踎咧就唔系话一定咧 系。即系我哋当初讨论咯，即系中国人大部分啊，喂饱咗个肚，食食食食饱咗有工翻，有粮出，跟住攞去食饭，食饱就得啦。你讲嗰啲咩自由民主啊，思想嘅自由， 言 论嘅自由啊，啊呢啲佢哋唔重要。 所以是你班傻仔年年咧，先喺维园啊烛光纪念六四啫嘛。你问翻大陆而家嗰啲，佢哋唔知噶。吓，就算讲翻俾佢听啊，绝大多数都话数我唔介意，我自己出到美国啊读书就得啦。我喺美国将来读完留低生仔，然后咧买间屋就够啦。民唔民主唔关我事噶。 有人开玩笑话，如果真系有民主，可能佢哋选择翻帝制嘅。 吓，当然啦。所以呢啲向来都系一啲。少数的知识分子自作多情，当然也都是有美国和欧洲这些西人白种人的误判，现在已经太迟了。你要防止，真的要防止这些晶片流入共产党手上，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就是美国是将中国重新殖民化，你是扶植一个是忠诚于美国的政权，就是类似南越嗰阵时嘅阮文绍，或者叫吴廷艳，嗱咧系由美国控制，又或者咧，伊朗嘅巴列维国王，嗱你扶植啲政权咧，你唔使惊中国啊，系会发展另一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嘅赶走美国，因为咧只要系咁咧，一个美国管理啊嘅半殖民地啊或者属土咧，系你一定度度好生意嘅。资金涌入嚟咧，嗰啲人啊，就算做二等公民啊，只要发咗达咧，搵到钱咧，系唔会反你。佢唔同非洲啊嗰啲，系嘛？但系咧，佢你永远咧呢个梦想咧，系已经过咗。 有人话 what if 嘛？如果容许呢个投票，广州同埋上海里边愿唔愿意成为美国嘅第五十一个州嘛？ 你叫 试下投票，嗱唔知啊。 在深圳游水下来一路游一路在闹紧林则徐，为什么你过香港过过九龙咁少咯？为什么你过唔过埋蛇口咯？为什么唔过埋广东啦？对游水咧偷渡客嗰啲中国人一样咁谂啫嘛，系咪啊？唔系你走落嚟啊，系投奔英女王啊，殖民地霸贵咩？呢啲系中国人啊个本性啊嘛。所以美国啊喺呢个人类学方面啊，你个研究就争呢饭咯，系嘛？结果你而家咪铸成大错咯。啊！你问翻 Clinton 咯，未死噶。啊，最终你问翻杜鲁门同埋马歇尔啊，系点解你咁天真咯？就咁简单。啊，凡事咧系有因果嘅，系咪？呢个因果系咩咧？啊，就系咧，你读历史系最重要咧，系讲因果。所以呢个世界咧，啲傻人越嚟越多。嗱，包括呢个英国工党啊，嗰个内政大臣突然间话 BNO 系由五加一系会增加到呢个十加一。我就话俾香港嗰啲 BNO 人士，你唔使惊，佢一定输。佢够胆咁咧，你就去告佢。点解啊？你当初你吸引我过嚟移民，我同你签署啊英国 Home Office 嗰张讲明系五加一啊嘛。嚟到之后，我过咗三年，你话俾我听十加一，即系正如你袋住100蚊，你想去食牛扒，你逐间餐厅去拣。你见到英国嘅餐厅个橱窗贴出嚟一个 menu 同埋价格，我哋呢度嘅牛扒系80蚊一个全牛扒餐，我数一数，我得80蚊，我咪入嚟帮衬你咯。好啦，我哋牛扒锯到一半，你我 order 咗个伙计话对唔住，我半途加价要200蚊，有冇咁嘅道理啊？我话俾你听，我系因应住我个 budget， 我先入嚟帮衬，你唔会中间系改 menu， 呢个 menu 写住100，佢唔系话而家咧。是海鲜价改为200，全世界都冇咁样噶。你英国是讲法治、讲契约精神噶嘛？单凭呢一句啊，我唔使做律师啊，我上堂啊，我走去同呢个内政大臣或者上诉到上议院啊，一句佢已经收皮。嗱，呢个咧，你讲嗰个都蠢啊嘛。有啲人话工党话呢啲嘢咧系博懵嘅啫，博得啊博，唔系博得啊博，你系英国人嚟噶，你唔系嗰啲野蛮部落啊。唔系讲过嘢唔算数嗰啲未开化嘅国家，你系最注重合约精神同 common sense 啊！你讲呢样嘢出嚟啊，都令到我睇小你啊，系嘛？就算你系玩嘢，五加一变十加一，有咩可能啫？所以啲 BNO 人士咧，你唔使惊，啱唔啱啊？英国咧系有官司打嘅，最好佢真系五加一变十加一，你咪有 campaign 玩咯，系嘛？系咪有得过日神咯？即刻揾 M P 咯，即刻揾肥棒咯，大把人帮你噶嘛。